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 宝宝需要培养午睡的习惯吗？ 哎呦，你说这小凡啊，他有多烦啊，又跟我辩论上了。 我说你们姐儿俩这又是怎么着了？因为啥？ 哎呦，还能因为什么？因为孩子呗。 嗯， 这小凡非说呀，这小孩子精力旺盛，婴儿期正是发育阶段，不用午睡啊，否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这什么理论啊？ 哦，那意思就是你认为必须午睡，是这意思吧？ 肯定呀，得多睡觉长大个儿。 嘿， 我妈小时候啊就这么教育我的。 嗯， 小凡从小就不听我妈的话。 那你怎么个儿没有小凡高呢？ 这，我那是随我妈 啊， 小凡随我爸。 哦， 哎，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你是胳膊肘往外拐、啊？ 就我可没有帮着小姨子那意思啊，不说这个了，咱还是问问专家，这小婴儿到底该不该睡午觉？你看怎么样？ 您好，我是 AI 专家，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很多家长都对午睡不是很在意，认为孩子瞌睡了就让他午睡，不瞌睡了就不让睡。其实午睡对孩子好处很多，记忆力增强，体能更好，情绪稳定，学习效率高。 哎，看来这专家和我想一块儿去了，感情那午睡有这么多好处呢。 嚯，那专家，那这孩子不肯午睡这怎么办呢？ 想要让孩子午睡，仅靠家长呵斥是不行的，让孩子养成午睡的习惯，要家长和学校共同的努力，在午睡前准备适宜的环境和哄睡方法，有利于孩子午睡，长期坚持才能养成习惯。只要宝宝午睡时间足够，把他叫醒也是可以的。 哎，有道理，我呀这就叫咱家这俩孩子午睡去。 哎，对呀，这午睡的习惯呢就得从他们这时候开始抓起来。 他们说我是一个神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北京2022年艺术类专业招生办法发布，这两种不能兼报。北京市2022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实施办法日前发布，北京教育考试院提醒，本科提前批艺术类与本科提前批普通类录取同期进行，考生不能兼报，但艺术类考生可以兼报除本科提前批以外的其他志愿。凡报考艺术类专业招生的普通高考和高职单考单招考生，应报名参加文化课和专业课考试。美术统考将于12月19日进行。 此外，本市2022年将不为境外院校提供在京的校考考点，境外院校不得在京组织校考。2022年高考第一次英语听说机考12月11号开考，2022年高考第一次英语听说考试于2021年12月11号进行。考试院提醒，11月27号至12月11号，考生非必要不离京，减少不必要的聚集和流动，做好个人防护，每日进行体温测量记录，并进行健康状况监测，保持家校2.1线。考试当天，考生应当提前有序进入考点，考点内保持1米以上的间隔距离，并接受体温检测，体温正常者方可直接进入考点。按照日程安排，第二次英语听说考试于2022年3月19日进行，第一次考试取得满分成绩的考生将不再安排参加第二次考试。帐头木偶剧《不怕冷的大衣》找朋友披着狮子皮的羊来了。其中的故事《找朋友》说的是猴妈妈给小猴留了一个作业，只要小猴在今天找到3个好朋友，就奖励他一个大桃子吃。小猴自信满满的出了门，见到小熊，小猴子给他起外号，还嘲笑小熊笨。见到了小兔子有困难，小猴不仅不帮忙，反而还用小棍子欺负小兔。而后小猴子不小心掉到了坑里，路过的小狗、小熊、小兔又是怎样对待他的呢？小猴最后到底能不能顺利的交到3个好朋友呢？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2月18、19号，地点就在中国木偶剧院黑猫剧场，目前还有100元的最低票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益智工坊极简创造来了，一个塑料袋、一根塑料管、一块海绵，这些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物件可以被赋予生命，成为舞台上的主角，他们也是一个世界。极简创造通过不同物件之间的组合演绎，创造出妙趣横生的舞台角色，让孩子们在剧场里放飞想象力，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受到美的熏陶，感受戏剧的魅力。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2月25、26号，地点就在中国儿童剧场假日经典小剧场，目前还有100元的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近年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及时的干预，会产生悲剧性的后果。孩子的重度心理问题有哪些表现？如何引导青少年获得积极健康的心态？又该如何区分孩子青春期的叛逆和心理问题，及时进行干预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心理学博士孙大强老师，欢迎您孙老师。 好，感谢我们主持人邀请，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 今天啊，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最近啊，我们看到新华社客户端呢，是转发了这样的一则报道。说呢，在2020年的5月12号，一名17岁的少年因为暗黑系网游和动漫啊，选择了跳楼自杀。那么在这位少年父亲的眼里啊，他的儿子平时是性格非常的阳光开朗，出事之前呢也没有任何的征兆。所以后来呢，这位父亲啊，为了探究儿子的心理轨迹，也是潜伏在孩子的 QQ 群里，成为了一名网络劝生者。那他在这个 QQ 群里呢，也是去劝阻其他的一些这个想要轻生的这个孩子，同时呢，和网上的所谓的网络劝死者形成了无声的这样的一个战役。那么首先在您看来啊，为什么有一些人或者说有一些青少年平时看起来都很正常，可是内心他却有着这种绝望或者是弃生的这样的想法呢？ 好，主持人， 刚才啊，就是您说的这个事儿，就这位父亲呢，我应该是在一个访谈节目当中曾经看到啊，非常的感动于这位父亲这样的举动，他是挽救了很多的青少年的这个性命。我们说生命是无价的。刚才您问到说是为什么有些人平时看来都很正常啊，但是内心有着这种绝望弃生的想法。实际来讲的话，这个也和前两年呢，其实大家也逐渐熟悉的一个话题，有人可能听过，我们所谓这种阳光型抑郁啊，或者叫微笑型抑郁。当然的话，这里面并没有说这种暗示啊，说是抑郁和这种死亡或者自杀一定相关的，但是这个概念我想很多人听说过。那么这个我们一说抑郁啊，往往的话这个一听这个词儿就是非常的压抑的，非常郁闷的，像《红楼梦》当中这个林妹妹似的，对吧？可能是哭啊，总是阴天这个样子的。但是这两个词儿合在一起，阳光型抑郁或者微笑型抑郁，这个就构成一种反差了。但这种反差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反差萌，而是什么呀？有些真相它是被掩盖住了。因为我们这个其实平常的时候，作为一个社会人也好，还是说一个逐渐的已经社会化的一个人，你像一个很小的小孩子，有的时候可能是没心没肺的啊，可能是心比较大，很多时候很多事不太注意。但是啊，逐渐我们是逐渐社会化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话这里面要知道有些事情啊，可能是不能说是我们想要怎么样它就怎么样子的啊，有的时候的话可能会有些面具在这里面的，那看上去可能很正常的。比如说我们在一般的这种社交或者社会场合，一般会认为一个人应该是很勤奋的啊，不要太懒惰，一个人的话应该是这种我们说的话应该是比较外向型的啊，就像现在有的人说，有的人叫这种社牛症是吧，有的人的话正好是叫社恐症啊，我们认为有一种是正常的，那么这里面就包含了一种社会评价在里面。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呢，不是说那种特别特别厉害的，说是那种我想怎么样怎么样，虽万千人啊，这个吾往矣，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是怎么说的。我们大多数人还是要在乎一下这种社会评价的。所以有些东西呢，我们可能我们加双引号，可能要装一下，或者是一个伪装者。哎，这样的话，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啊，我们不要太去离群所居呀、啊。然后我们不要这个或者我们也加个双引号吧，不要自觉于人民群众。但是的话，我们这种做法很多时候可能是违心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么做很多时候是我们是希望有一个预期的，我们希望的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结果。哎，但是我们可能带着这种伪装也好，还是带着这种面具也好，我们坚持了很久。一个方面我们很违心做这些事情，另外一方面很可能最后我们并没有获得自己预期的一个结果。那这样的话各种压力那就扑面而来了啊，那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说是有些人平常看起来很正常，那只是按照我们大家所谓的一个正常人应该是什么样子一个标准来看，哎，说他是正常的，其实的话往往是内心呢已经埋藏了很久了，只不过是我们平常的时候没太注意。我们经常是选择性的注意到那些我们喜欢看到的，我们觉得是应该的一个部分，但是有一些我们所谓灯下黑的东西我们是没有关注到的。这种绝望弃生的想法很少说是完全突发完全临时性的 啊。刚才您的这个介绍也让我们了解到了阳光型抑郁的这种情况也出现在我们青少年的这个身上。那么每次出现啊这种悲剧性的事故的时候，或者说是因为动漫而出现伤亡的情况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声音哈，就是抵制二次元，认为这个二次元或者是这个动漫当中有一些黑色的暗黑的这些元素在。那么您觉得这个青少年出现抑郁或者说这种自杀的问题啊，它的原罪会是在网络上受到的这些影响吗？ 我想这个网络呀，它肯定是有一些这种助长的一些功能在里面的，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是决定性的，也不能说是首恶。这里面刚才您问到说是出现抑郁或者自杀问题这种原罪是不是游戏啊，其实游戏的话应该来说不光是人啊，然后包括的话各种高等动物，特别是有这种社会性的动物，它都会有这种游戏的，这是一种普遍的行为。但是并不代表游戏的话一定导致抑郁或者死亡，其实很多的时候游戏更多的导致的是我们快乐，也是另外一种可以说什么，我们为什么有游戏啊，那游戏也是对未来的这种成年的生活或者社会生活提前的一个演练啊。就像我们看到这个老虎啊狮子啊豹子啊，有时也会带着这个幼崽去做一些游戏，有时候做一些捕猎捕食的游戏，干嘛呀，为以后独立成长做准备。那么其实人也有很多游戏，你无论说是这种线下的游戏还是线上电子游戏，其实不少游戏的话它里面是模拟了一些现实生活的情境啊，包括比如说 可能很多女同胞玩的，比如说你像这种关于宫斗类的游戏啊，然后看一看你的这种智商情商怎么样，能不能活下一级。然后包括男孩子可能玩的很多可能是军事类的游戏，对吧，要考察这种反应时。那么这些其实都是跟未来生活是相关的。我想这里面当然游戏肯定有它不当的地方，它有时候它有一些设置要让你产生一些成瘾的地方，这是游戏本身的一些，这是游戏自己的一些问题。但是整体来讲的话，我想并不是一个游戏的一个事情啊，关键是看我们怎么去开发，去引导，怎么去利用好这个游戏。实际上的话，其实现在我们这两年有时候也经常强调叫游戏化思维，那么是把这种游戏化思维啊要借鉴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呀、工作呀、学习各个领域去。那其实这也是看到什么呢，游戏它不是一个说是原罪，不是说它性本恶的一个东西，有的时候的话可能是什么呀，它是一个推波助澜啊，有时候有推波助澜。包括大家有时候声讨某些这个游戏开发商，因为确实有的游戏里面可能是有什么过多的这种诱导的东西让你沉迷其中啊，但是这都不能说明游戏它就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游戏它可能本身是一个工具啊，这个工具并没有问题，主要是你是什么样的心态去玩游戏，是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这个工具。那我们也看到了一组数字哈，这个数据呢是来源于世界卫生组织在2019年的统计数据，说全世界每40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自杀，15到29岁这个年龄段呢，自杀是第二大死因。另外呢，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一个数据就说啊，自杀是10到20岁期间的第二大死因，仅仅次于意外伤害。虽然我们说这个情况呢并不能够代表中国，但是呢也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那么在您看来啊，现在的这些青少年他们的心理问题是越积越多了吗？ 这里面您刚才提到的是这个世卫组织这么一个数据啊，那么这个年龄段呢是15到29岁。那么中国这些年呢，它也是有中国和这个世卫组织啊有各种合作，那么中国啊这个也有个大概的一个统计，那大概是从15到34岁这么一个年龄。咱们目前哈、因为的话对于什么到底是青年啊，你也可以看到了这个不同的有不同的口径，那我们姑且把34岁还算是青年吧，啊，那么15岁的话已经是少年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青少年现在我们的统计15到34岁，现在自杀那么已经是属于居于首位这么一个原因啊。那全世界这个统计是第二大死因，我们目前的话是居于首位的啊。那么可以看到这个事情呢现在是非常堪忧的，包括这几年的话国家也是越来越重视，包括卫健委也好，包括教育部也好，包括其他的相应的一些部门，还有全社会都非常重视。确实得应该重视，但是说现在的青少年心理问题是不是更多了，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不能单独的只看一个数字，就包括比如说大家现在看到人从生理层面来讲，我们可能得了很多可能以前我们就没有想过的没有见到过的奇奇怪怪的病，但是其实很多病是因为什么，我们的人均寿命更长了，人均寿命更长了，随着我们的基因呢、我们的细胞啊等等它可能有退化，对吧，有些病的话就来了。以前的话我们的人均寿命，大家想想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前人均寿命只有30几岁，也就是说有些病还没到它出现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人他已经就不在了。那么其实心理问题的话也有一些也有一些东西啊跟这个是非常相像的，就是以前的话我们可能还没有足够的关注，其实以前的话有心理问题的是不是一定更少呢，不一定。以前的话我们可能还要满足的是一个基本的温饱的问题，温饱问题还没有满足的话我们真的来不及，也没有这个心思还想什么心理不心理的，对吧，你先活着再说，先吃上饭再说。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是全面奔向小康社会了，但是其实随着这种社会的发展进步啊，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负面的指标出现，包括比如说啊，离婚率现在是增加了，对吧，这是一个个人自由选择权的一个问题，以前的话你不能，是吧。那么现在的心理问题从一个方面来讲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应该说是派生出来的一些负面的一些现象在里面的。我想这个呢也是一个方面，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的进步的应该说也是一个负面的指标啊。从某种意义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事情，我们也不能回避。那么这个事儿呢我想它也是有一喜一忧的一个部分。那么从忧来讲的话这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现在有这么多青少年，对吧，是我们这个未来社会建设的这种生力军，现在的话居然是心理上出了问题啊，那影响到他未来的这种社会的成就还有个人的幸福，这些综合方面有影响。但是有一个喜的方面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它暴露出来了，我们的话是什么呀，早发现早干预早痊愈，这是最好的。 啊，刚才您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啊，去看现在的这个青少年当中的一些心理的问题。那么其实今天的这个话题的由头啊，是说到了这个青少年有自杀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出现。那么我们说到中国人，我们中国的文化哈，叫做好生恶死啊，对死亡是避讳。和回避的啊，这可能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在我们的教育的系统当中，对于死亡教育是缺失的，或者说是不完善的。那么不少年幼的孩子甚至是对这个死亡是没有概念的哈，可能以为跟就是睡觉啊差不多啊，睡了一觉差不多。那么年龄稍大一点的孩子呢，他可能平时这个玩游戏和动漫世界里也有这种角色之间的这个死死杀杀呀，啊，或者是这个复活呀，是吧？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情节啊，所以可能他就在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就会被这个游戏或者动漫当中所虚拟出来的这种生死的概念所带着走了。那么您认为怎么样去跟孩子去探讨这个游戏当中的所谓的这个暗黑世界哈？那么怎么对孩子进行这种生命教育和死亡教育呢？ 我想这里面这个题目蛮大啊，因为涉及到一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问题。当然传统文化里面咱们既有这种众生的部分啊，讲究民生，讲究众生，也确实的话有对这种死亡的有的时候是比较轻视这么一个部分。你像孔老夫子也说未知生焉知死啊，这个对生是非常的重视的啊，但是我们可能对生过于重视了，对死亡这方面强调的比较少一点。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们看您说到说是这个跟孩子去讨论游戏中暗黑世界，我想首先呢，这个暗黑的东西最早其实我是从我的学生那里了解的，以前不知道啊什么叫暗黑，后来的话听说有这种所，特别是日本动漫啊，有这种阳光系的，有暗黑系的，你像大家比较熟悉也比较喜欢的，比如说日本的宫崎骏的很多动漫啊，再配上这个久石让的音乐，对吧？很多的话都是这种相当于阳光系的。讨论的是这种和平啊、亲情、友情、爱情啊、积极向上等等这些的，那么还有一些呢跟它相反的啊，那么可能是属于一个暗黑的这一部分。但是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咱们不能完全的去排斥这个暗黑，该讨论得讨论啊，甚至要给它一定的存活的空间，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肯定是支持的，我们也是这种宣传的，是这种真善美的，是这种正能量的部分。但是我们这个人呢，人类史这么几千年一直在探讨人性到底是本善还是本恶啊，最聪明的人都在探讨这个问题，但是到现在其实没有一个绝对的这种结论。那说明什么？我们人性是要向善的，但人性当中也是有恶的部分，但是平常这部分东西我们总是压着它的不说，没有表达的空间，但其实并不代表我们身体没有感受，并不代表我们内在的心灵对这方面没有感觉啊，总是不说，总是不表达，那这股能量就像高压锅里面的一股能量，你如果没有主动的找个地方给它减压，那么这种压力，这种压强，那就可能是随机的游走，不一定在哪儿爆破了，那么这个锅可能就爆掉了。那么作为一个人来讲，那就可能会这个剑走偏锋啊，然后出现一些比较危机的情况。所以我想这里面呢，这个暗黑的这种暗黑世界也好，还是暗黑动漫等等这些啊，我想这个应该来讲还是要有一个心态啊，要有个心态，不是说完全只是抵制它，不是完全把它灭掉，应该是拿出来亮出来，在阳光下我们去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实际上的话，这里面我想为什么有些孩子他比较喜欢看这种暗黑的东西，有些的话他可能不是这个样子，那可能也跟他的成长环境是比较有关系的啊，因为他心里面有这种诉求啊，有这种诉求。就像我们很多人的话也可能不是看暗黑，可能是看其他的有些替代性的一些影视，比如说一些恐怖片啊，吸血鬼等等之类的，那么这些其实都不是我们常规生活当中的真善美，对吧？那阳光之下都可能是有点负能量的东西，但是是给我们的一种宣泄的，或者是一种表达的一种渠道，这种渠道其实非常关键的。我们看了之后不代表我们真的一定就会变成暗黑啊，当然也不是说是看了之后就一定没有事情，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这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必然存在的这么一个事啊。那么我想这里面如果是孩子啊，他确实比较喜欢这种暗黑的一些东西啊，包暗黑的东西，然后包括前面咱们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些孩子喜欢二次元，二次元有很多风格，其中有一些风格也是偏暗黑的。那么这里面我想更多的是什么呢？家长对孩子，尤其是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啊，未成年的低龄的未成年的，那么更多的是让他去表述一下，让他自己说一说他为什么喜欢这些东西，他的内在的逻辑是什么， 那种逻辑也许在一个成人世界或者我们认为正常的这么一个社会运行当中，我们也许觉得它是不靠谱的，但是一定不能一言堂啊，一定不能说是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说一半，让他自己说一说，让他自己说一说。一般来讲的话，首先让他是不是看看这个孩子自己的表述能不能有一个自圆其说啊。那么如果是首先我们一看啊，你怎么喜欢暗黑了啊，你怎么喜欢那种暗黑的二次元了啊，我们首先的话就给他如果上纲上线扣帽子的话，那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断绝了孩子跟你的沟通渠道，然后另外的话其实你也就浅尝辄止了，你没有真的去深入了解孩子内在世界是什么啊。那么这里面我想这个首先是有一个应该来说的话是比较平和的一个心态，然后也是一种有好奇的心态啊，来看一看孩子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当然即使是在一个暗黑的这种游戏也好，还是说动漫也好，其实的话一个游戏也好，还是一个动画，还是一部电影，里面都分很多角色的。他喜欢了暗黑，也许喜欢是里面暗黑的那个大反派，那也许他喜欢的是其中的那个救世主，那个英雄的 hero 呢，那也是完全可能的啊。所以这个东西不能说是完全一棒子打死的。那么至于我想这里面的这个生命教育，生命教育其实这个方面有很多家长啊也会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家里面有老人，特别是这个病危啊或者要过世了，要不要带孩子去啊。一般来讲的话，太小的孩子往往也是考虑太折腾啊，然后也怕一些这种意外的不可控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就不要带小孩子去了啊。而且大家也知道，这种我们中国非常注重这种礼仪，实际上前前后的过程也比较折腾，小孩子的话可能也折腾不起。但是稍微大点的话，其实这些事儿可以适当参与的，不要说是一到了死亡的地方马上咱们翻篇，马上的话看电视剧来个快进，这样的话其实把一个最佳的教育的时点就把它给错过了。我想的话大概是一个这个样子。 是的啊，您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哈，对于家长来说，对于家庭来说是特别必要的哈，就是我们不回避问题，顺势而为，看到问题就去想办法去解决它。也希望我们的大多数的孩子都是阳光型的孩子啊，而不是像刚才孙老师所说的阳光型抑郁的孩子。那么在那么在下期节目呢，我们会继续邀请孙老师跟我们来谈一谈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相关话题。谢谢孙老师。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们是 NZBZ， 南征北战，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虽然终点还没出现在你眼前，你一定会，一定会到达的那天。他们会看到你奋力流的汗水，会催化着就在此刻。 我们都会陪着，一起见证你每个荣耀的瞬间。